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北京时间呢是7点02分，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周日的美食以及旅游板块玩转市集，我是主持人苗山。今天这个周日和其他的周日不太一样，在于我身边的好朋友们从昨天晚上开始啊就一直在网购了，就是包括我也一样，所以呢直到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都在觉得好还是没有这个买够。但是我在这还是提醒收音机前听友朋友以及我自己啊，就是购物需谨慎，还是这个理智消费为主。好，如果您正在收音机前旁边的话，想看到我们的节目有很多的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你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样子。那今天提到直播间特别值得看的，并不是因为有我在，而是因为我们请到了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也是最美的旅游局小楼，欢迎来自法国旅游发展署的李小楼，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楼。 小乐今天带给我们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旅游路线，虽然同样是法国，但是我们知道法国呢是我们所有中国人乃至全世界的喜欢旅游的朋友在心目当中最喜欢的旅游目的地，排名第一名，反正之前有个排行榜还是这样的。 是的， 而且最新出炉的也是巴黎，是不是？ 是是是，其实法国是世界上旅游的第一目的地，就是最大的目的地，每年接待的游客量就是外国人数也是最多的。 嗯， 所以说其实对于法国旅游来说是非常成熟的，也是因为有太多的旅游资源， 对， 所以说其实有不同很多地方可以去看。 对，所以呢我们之前我记得节目里刚刚提到，好像 TripAdvisor 之前评选了一个哈，就是全球最适合适宜去的旅游目的地城市，巴黎也是当选全世界第一名。 是， 那我们对法国最熟悉的可能是大城市，但是我们知道哈，无论是饮酒这个葡萄酒文化，那肯定是法国不用说了，在老世纪产区当中的第一名。另外呢法国的美食也是在欧洲当中是值得称到的，所以其实法国有很多的旅游资源是可以挖掘。那今天我们去到的一个地方是哪里呢？一个区域， 其实这个地区大家还挺熟悉的，因为它离巴黎很近，它就是卢瓦尔河谷城堡地区，整个这个卢瓦尔河谷，稍后呢我们会跟大家分析为什么这个卢瓦尔河谷城堡有这么多值得可看的。 我们今天其实聊到的是一片区域，所以它扩大了，可能不拘泥于一个小镇或一个小城市，它可能整个河谷沿线有很多地方是值得去的。 是的， 因为这个河 谷而联系在一起，所以呢文化也是孕育这个河谷边而孕育而生。所以今天我们在下个时段开始就带您到法国的卢尔河谷去转一转，当然了逛吃的话题是逃不开的。还是这句话，欢迎您这个关注我们的节目，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当然如果您在微博上或者一直播平台，也欢迎您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好，这个节目惯例第一时段咱们今天简单聊一聊周围身边的事儿啊，也为下一个时段开始去法国旅游预热，所以呢照常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潮流风向标。其实正好这个时段小楼平时老关注他们法国的事儿，正好咱说说身边的事儿。第一条消息哈，就是离我们比较近，但是可以说比较近也比较远。第一条消息来自于欢乐春节魅力京津冀再登美国比弗利山市这个消息。因为在明年的1月25号到26号这两天，第五届欢乐春节魅力京津冀活动将会登陆美国的比利佛山市。其实这个地方最有名的应该比弗利山庄应该是大家最熟悉的。然后也为当地的民众会带去我们哪些艺术形式呢？比如说外国朋友最喜欢的京剧、武术、民族舞、民乐、非遗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展示。据介绍呢，2019年欢乐春节活动将会集合京津冀三地特色文化遗产资源，为比利山市的观众呢带去精彩的文艺演出和非遗的技艺展示。现场的综艺晚会呢是汇集了京剧、民族舞蹈、杂技、武术、民乐等传统的表演艺术。同时呢，活动设置了魅力京津冀活动展的图片展，还有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展示、精选的京剧服饰展示、天津杨柳青年画，还有河北魏县的剪纸和布壶画，展现古老而现代的京津冀人文风情，生动展示京津冀三地传承传统文化、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来展现欢乐节日的氛围，带给当地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那作为外国朋友来说，对我们中国的文化最熟悉的，或者说他们认为他们熟悉，但其实他们并不了解，所以我们有更多这样的机会走出去，让当地的这些百姓了解到我们中国文化，地道的中国文化到底是怎么样的。那根据天津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代表介绍呢，天津的杨柳青画社工艺美术师将会在现场展示木板年画的制作工艺。天津的杨柳青木板年画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在清代的雍正、乾隆年间是达到鼎盛时期，工艺汲取了工笔的重彩技法，结合了民间版画艺术，吸收了西方绘画的透视技法，具有半印半画的特点。河北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就介绍了，本届欢乐春节魅力京津冀将会来带杂技节目，演员呢将会上演左右脚双伞对传的蹬伞这个杂技技艺。同时呢，魏县剪纸也会在非遗的展示当中亮相。魏县剪纸的吸收木板画、雕刻、刺绣等民间的艺术形式，已经成为具有收藏价值的民间艺术品。那我们知道了就是关于我们这边京津冀三地带去的一些文化展示的主办方的一些消息之后，在当地的这些市民朋友又是怎样的心情呢？那比利时山市会议与旅游局的总裁朱莉就说，2015年到2018年连续4年举办了盛大的中国新年的庆祝活动，在比弗利山市以及南加利福尼亚地区呢取得了非常好的反响。那对于当地民众了解中国和北京的文化，增进彼此友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利山市政府呢也是非常重视，并且期待明年2019年春节京津冀艺术家们再次来到，把这个中国的文化带给美国的民众，让人们感受中国节日文化与节日的快乐。那我相信除了就是当地的民众可以更深一步的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以外呢，在美国的这些我们来自中国的游子们也是借机呢可以真真正正的是原汁原味的感受一下家乡的春节。好，下面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京津冀景区联盟体验深度游的话题。我们刚刚提到的是我们把这个京津冀当地的文化带到美国去，但是同样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文化呢是在我们周边在旅游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因为旅游和文化就通常就是不分家的嘛。我们有的时候在感受一个地方的文化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通过旅游过程当中去体味和体验，甚至自己可以参与其中，这也是旅游的比较 让我们感受当地文化的一种特别好的形式。那作为我们常年生活在北京或者是北京周边城市的这些朋友来讲，可能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如果您有节假日的时候并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旅游线路推荐，那下面您就可以了解一下，在我们周边就有很多很好的深度线路可以了解一下。日前的第六届盘山红叶节暨北京东部景区联盟成立仪式就在盘山景区的新山门广场举行。盘山、金海湖还有清东陵等京东地区的7家景区联合推出系列精品旅游线路，广大游客可以根据游览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旅游线路，来一场赏多彩秋景的深度游。尽管现在已经初冬了，但是这个秋冬交替时候的景色依然是深秋的美景，适合出去转转。那了解一下盘山景区，可能很多朋友不是很熟悉。国家5A 级景区盘山呢，是华北地区著名的旅游胜地，同时也是全国知名的红叶风景区之一。之前我们其实一直在给大家提醒，就去香山呢，缓解交通压力的办法，还有怎么提前预约门票的办法。我们也经常在节目说，看红叶不光可以去香山，比如说周边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看。上期节目当中也给大家盘点了，那今天又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好去处，就是盘山风景区。每逢金秋时节呢，火红的红枫、黄栌、金黄的五角枫、金叶槐还有古树将这个景区装扮的是五彩斑斓。如果您漫步其中，可以感受到这个叠翠流金的醉然秋色。为方便游客深度游玩，那天津地区的盘山还有黄崖关长城还有梨木台、八仙山、独乐寺等5家景区，与北京的金海湖还有唐山的清东陵2家景区成立了京东景区联盟，来建立起资源共享、线路互推、还有客源互送、信息互通、市场共融的全域旅游合作新模式，让广大游客深入体验京津冀地区的各色秋韵。我觉得小楼，你可以在不出差的日子带着娃去转一转，我觉得2天往返应该是没问题。我觉得一天 周边都非常的好， 是吧？我觉得一天现在稍微有点累，因为想去远点，你肯定不拘泥于只是去怀柔这样的地方了，是吧？ 而且现在的这个路上太堵，一天还不够路程， 有的时候赶上堵车回家就跟去了郊区一样。 没错，我今天还在那个感叹，我说哎，其实北京好大，去从那个左边到右边，其实就需要就像在外出差到外地一样。 你这果然就是一个姑娘的那个说话表达方式，真的，自左边到右边，这 从 一般人家都由东向西，由西向东，由左边到右边， 对对，这那个比较不熟悉报路况， 反正一听就是，就好像没有几个姑娘对这个地理熟悉的。左边到右边，你说的是西边到东边， 对，西边到东边。其实，在法国，就是从西边到东边。嗯，整个如果从上面到下面，大概坐火车只需要3个半小时。 上面到下面是 就是从北到南，从比较北，就巴黎吧，巴黎到这个马赛大概需要3个半小时。 哦，3个半小时都可以到巴黎到马赛了，马赛挺难的了已经。 对，所以就是说啊，从西边到东边，大概需要5个小时左右。 嗯， 如果你从西边开车，最西边到巴黎，就属于中部的位置，大概开车就是5个小时左右。如果坐火车的话，可能会更快一点。 所以就有时候赶上早晚高峰的话，在北京， 对，就感觉像其实 穿了巴黎半个国境， 是的， 穿了法国半个国境， 是的。其实，在坐火车到在法国来说是非常方便的。然后从巴黎到里昂只需要1个半小时 啊，1个半小时就到了。 是的。 真是没法聊， 就是感觉从北京的西边到东边就已经穿到了里昂， 就已经跨城市了。 是的， 哎呀，真是，所以我们非常期待下个时段，就是关于在法国卢尔河谷有什么特别好的去处。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交流，也欢迎您随时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的广播节目。同时，如果您在微博或者一直播平台，欢迎您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每周日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还有这新闻方面还有最后一条消息啊，最后再分享一下，就是2020年京津冀地区区域内快件最晚次日送达，这也算是个好消息。因为我们现在在网购的时候，尤其今天是一个特别的网购日期，这个物流是一个我们非常关心，今天下单几号能收货。刚才我有个朋友中午来找我吃饭，他就说哎呀，我得查查我昨天夜里下的单是不是发货了。他一共买了29件商品，他说已经有10件已经都发货了呢。 昨天我看好像那个十分钟的时候就已经突破了300亿， 是吗？我反正印象是我昨天是第一单啊，是12:25下的，然后呢我迟迟没有扣款信息，我夜里睡睡觉，我听着手机一响，大概3:30才有交易信息出来、 哦， 就说明他一直就滞后， 这个消费能力太强了。双十一的时候 还是理智消费啊。好，我们了解一下这快件最晚次日到达这个好消息，因为对于习惯网上购物的朋友来说呢，快递什么时候到成为了普遍关心的话题。目前呢，河北省的邮政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就表示，将会推动企业提升快递服务质量和送达的效率，河北将会依托京津冀一小时都市生活圈提升寄递服务水平，争取到2020年基本建成京津冀地区区域内当日送达或者次日到达相结合的网络体系。在发展了仓储服务方面呢，相较京津而言，河北省具备成本和空间的优势。未来河北省呢将会推动这个快递物流园区建设，推广仓配一体化的服务模式，来承接北京区域性这个快递集散分拨中心，同时呢研究推进快递国家一二级枢纽城市试点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石家庄国际邮件互换局交换站，发挥好国际邮件快件监管中心的作用，来提高通关的能力，同时配合国家邮政局研究区域内快递车辆这个便利通行、网络合作共用等方面的政策呢，探索建立城市群行业人才培育共享机制，来推动建立城市群内标准的工作机制，来推进服务规范、末端门店信息分类编码、采集顺输等标准统一，来提升区域内的标准化水平。总之，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京津冀地区的网购用户们，在2020年前，我们希望很快可以到达今天下单，明天早上就可以收获这样的好事儿。总之物流越方便，是不是促进您在网购的时候消费越来越不理智了呢？反正我现在的经验就是，网购的这些代金券和攻略，尽管人家有大标题“双十一攻略”，但是我看不懂，说实话。 是的，你还要就是之前还要研究，然后先要什么付定金， 对， 然后再要 膨胀，对吧？它 是的，然后再要什么满多少，然后减多少，还要算一下， 太难了，真太难了。我是觉得我经历一个好办法，就是有的人说双十一未必便宜，所以可能会不理智。好的办法就是你经常光顾这几家店，你把它没事添的购物车，你每次打开你大概能扫一眼，你就知道大概是多少钱。 但是我看好像现在淘宝有功能，就是说它会把你把它放到购物车里，它会比价，就是说比一下你当时比你当时 添加 进去的时候要便宜还是贵。 哦， 因为我有看到，就是比我他有写说比我添加的时候要便宜多少多少钱。 哎，我跟你说，这也是一个营销手段，你知道吗？ 是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 便宜了 是的，然后就赶快购买。 不过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啊，虽然每次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就觉得到欧洲啊，去法国觉得好棒，空气又好，景色宜人，城堡又很美，但是他们没有我这么发达的这个 物流和网购，真的是不方便。他们还是比较传统的这种邮局，或者是这种比较比如说 EMS 啊这种快递的方式，或者是 FedEx 这样，所以他们其实真正买东西到寄到家可能会需要还挺久的， 半个月对。 最少要一周，或者说是他们会把它放在一个网点让你自取， 就没有我们这么多的快递小哥。 是的，没错。 所以除了这一点之外， 其他还都不错。是的， 所以你就真的是可以，就是反正我身边很多的那个外国的朋友，包括他们有时候来出差，我都说你提前下好单。 对， 是吗？ 他们每次就是我有朋友他们来中国的时候就说，我要去淘宝买一些东西，然后寄给你好不好？先寄给你，帮我收一下这样。 我其实有一个经验啊，就是包括有的时候去美国买一些保健品，我的办法是啊，提前问到我酒店的地址，然后 对，是也这样也可以。 我买好了，可能提前半个月我就寄过去，但是我怕酒店不过收，我会提前跟那个酒店打一个电话沟通或发邮件，我说可能几月几号会有一个邮件，我是几号入住，我确定是将就是未来是你们的客人，所以你先帮我收一下。 对，其实现在还有很多的就是国际物流也很方便，比如说从国外寄到中国，它会有一个中转的地方，然后它会寄到中国，其实还挺快的。我从国外寄到中国大概也就需要2周左右，就半个月吧。 哦，这个是船还是飞机啊？ 这个就是普 普通的那种物流公司吧。 那已经可以了。 是的，其实还挺快的。有的时候比你就是，我觉得如果太超重太严重的话，还不如寄回来。 挺贵的。 是的。 比如说像你们经常做那个路演的时候，是吧？可能外国的同事，像法国同事 来，很多资料， 资料很沉。 是的。所以其实他们会提前寄到中国。然后其实比如说你坐法航的飞机，现在是说提早在网上 check in 的时候就可以再买一件行李，然后再买一件行李，其实当我记得好像是70欧元，大概70到100欧元吧，好像是在现场是100欧元，如果当时买的时候是70还是80欧元，其实相当于就是500-600块钱。如果你要是这样算的话，可能会更方便一些。 嗯， 如果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就是行李都是23公斤左右嘛，所以其实如果你要是说我想带东西比较多，那还是会买一件行李会比较合适。 所以就是提前订，对吧？ 对， 都是。 其实我还有一点，就是刚刚看到双十一好多的旅游在打折， 我还没来得 及打折。 我跟你说，我都没来得及看那个，我真的是扛不住，我可能怕，我都不敢打开飞猪那一页。 哎，我还真的最近有关注，包括法航，包括一些亚洲的航空公司，就其实所有的航空公司，包括一些大的品牌，就是所有的旅行的网站都在有折扣，真的是都在有折扣，而且我自己都就是很动心的那个价格。 咱们听首歌吧，然后利用这个时间再刷一刷。 是的，是的。 好，这个时段的潮流风向标就是这样。从下时段开始呢，我们就会邀请到法国旅游发展署的小楼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带着我们吧，去法国的卢尔河谷去转一转。这个地方首先位置上就很方便，离巴黎又很近。 是的，1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到了。 对，您也不用说特别的麻烦，说专门奔到一个城市。您哪怕就是我第一次去法国旅游，您只要去巴黎，您都可以把这个行程并进去。 是的，为什么我会讲到这个地区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地区是真的，大家只要有想法就可以去的一个地方。 哎呦，有想法就可以去，说到想法就应该说走就走。所以呢，稍后我们一起分享去法国卢尔河谷的旅游讯息吧，算是第一手的消息，而且今天拿到很多资料都是一个刚出炉的一个消息，所以和大家一块分享一下。那这里是潮流梦工厂 FM98.2 AM927，您可以继续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以及音频的同步直播。我是苗珊，稍后接着聊喽。 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以及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为何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他们说这就是人生，试着体会，试着忍住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只是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久久不能痊愈。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汲汲营营，忘记身边的人需要爱和关心，借口总是拉远了距离，不知不觉无声无息。我们总是在抱怨事与愿违，却不愿意回头看看自己，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蠢事情。也许是上帝给我一个失恋，只是这伤口需要花点时间，只是会想念过去的一切，那些人事物会离我远去，而我们终究也会远离，变成回忆。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

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北京时间呢是7:31，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周日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节目当中呢，经过第一时段的潮流风向标，这个时段开始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逛吃逛吃卢尔河谷。卢尔河谷在哪里呢？这是美丽的法国。那今天我们节目的做客嘉宾是来自于法国旅游发展署的李小楼，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楼， 今天就跟着你混了。开始吧。 是，其实是这样，为什么给大家介绍这个地区？首先呢，肯定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其实因为我们对巴黎都已经很了解了，然后所有去法国的人肯定第一个必选地方就是巴黎。但同时呢，其实我们比如说我们第二次去、第三次去啊，或者我们哪怕我们第一次去，可能除了巴黎之外，我们还有一可以选择其他的地方。但是有人说，哎，我想去法国南部，什么看薰衣草啊等等这些，但是它是有季节性的。而且它毕竟离巴黎会需要有一部分有需要一些时间和需要一个哪怕两三天的一个计划，但是这个地区真的是你只要是哎说我今天有时间我就想去看了，那就可以去， 基本上搭售的项目都可以。 对，因为它大概从卢尔河谷的这个东边到西边只需要大概1到2个小时的车程。就整个卢尔河谷虽然很长，但是它大概有2800公里的这个整个这个路是被世界就是是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所以说其实这个2800公里的这个路呢，大概有比较有名的有22家这个比较有名的古迹城堡。那同时它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可以玩，比如说它有900公里的这个单车道，那同时还可以有就因为它是卢尔河谷嘛，所以可以坐着这种卢尔河谷上面的船去游卢尔河谷。那同时还可以有热气球，整个升上去看整个卢尔河谷的风景，然后包括还可以去打猎，然后还可以去自驾。所以其实这个地方是真的只要你有想法，就可以马上去按照你自己的规划去实现你的这个旅行。 所以这河道两侧，这就河边吧，就算是整个这就是一个文化遗产的。 是的，其实整个的这个法国文化遗产从中世纪一直到17世纪它都是非常著名的，因为它当时法国文艺复兴的时候呢，是这个地区是整个皇家的后花园，所以这个地区整个的法国的这个历史足迹都在这个地区可以体现，所以当时很多的历史学家等等这些都是按照这个城堡包括建筑等等这些都是按照这些城堡去慢慢研究的。所以这个地区你可以看到不同风格，而且有一些比如说当时非常这个国家非常兴旺的时候建这个城堡非常豪华，或者是非常的这个 就是雄伟。那有的时候可能国家没有这么有钱了，然后的那个时期那个时代的时候，可能就看那个城堡没有这么的这个建筑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这个河谷两侧的城堡其实是当时历史的写照哈， 真的是，其实你能看到很多不同的，而且包括一些其实整个罗尔河谷有两个非常有代表的人物，一个就是弗朗索瓦一世，那和他的这个父亲，当时他们两个是这个等于说法国这个最鼎盛时期，他们把这个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利奥纳多达芬奇，然后带到了这个法国，就是邀请到了法国 来我们这儿玩玩，是不是？ 对，其实他当时是，其实等于说他当时是，他是意大利人嘛，他而且他都年龄比较大了，60多岁的时候才来到法国。那当时他到了法国之后，他们那会儿其实就是国家非常的兴旺，然后而且还比较的有钱，所以他们当时建了很多的城堡。所以现在我们看到非常奢华的，非常建筑非常雄伟的，都是这个时期的。而但是呢，其实这个时期包括就是其他的这个20多座城堡，有不同的这个比如说他在这个城堡居住过，或者是这个城堡居住过很多的国王，或者是这个城堡有发生过很多历史故事，其实每个城堡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所以说为什么这个地区我会觉得说很适合我们去介绍呢？因为其实真的是马上就要，首先是要过年了，过这个圣诞节。其实在法国来说并没有中国这种春节嘛，但他们的圣诞节和他们的这个新年是他们一年中比较重要的节庆，整个这个罗尔河谷的会有一个很浓重的圣诞节气氛。 圣诞市场会在河边办吗？ 圣诞市场不会，圣诞市场主要是在比如巴黎啊，或者是 城市里面。 对，在城市里面会办的比较多，但是整个罗尔河谷呢会有一些圣诞的这种感觉。那同时其实今年和明年最重要的是因为有这个文艺复兴500年。为什么文艺复兴500年呢？是因为达芬奇是在1516年到的这个法国，那他1519年的时候去世了，其实就是为了纪念他来法国这个500年，所以呢他们会有很多的展览，所以其实你看到整个罗尔河谷会非常的不一样，然后以这个主题为这个整个开展整个罗尔河谷的一些，比如说它会有一些历史的展出，然后同时它会有在这个城堡当中会有灯光的投影，而且这些都会有很多中文的讲解。 对，中文这个讲解在法国旅游特别不单 是的。其实你到了落地法国，刚刚我们还有聊到，其实你落地法国你就感觉 没出国， 没有出国就非常熟悉。很多人问我说，哎呀，那个法国人是不是不讲英文呢？或者说是法国人是不是，哎呦，我也英文讲的不好，然后法语也不会讲，到了法国我这 是，我跟您说是不讲英文，但是跟您说中文。 对，其实到了巴黎只要你落地了之后你就会一点都不陌生，然后到处包括我们现在火车站，然后所有的巴黎地铁不是说所有的线路，但是主要线路上都会有中文的提示，那而且这个巴黎的很多景点都有中文的这个讲解，整个罗尔河谷城堡就绝大多数城堡都有中文的一些，包括 iPad 或者是中文的导游的这个小的机器，然后或者是小册子全部都有。 就您不用担心语言问题， 是的， 也不用担心找不着路的问题哈。 没错，其实而且这个整个的线路是已经非常成熟的，大概有每年的这个城堡区的这个，我只说一个数字，就是1/3的是外国人去骑自行车由罗尔河谷城堡，所以就是说它的这个整个的线路和它的设施是非常成熟的，就是外国人来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其实我知道一些西方的游客，尤其是欧美都算上， 是的， 他们到这个欧洲旅游的时候，因为景色很好，天气又好，更喜欢到大自然去。 对， 体力好的那就选择可以走路，那稍微有点懒的呢，去骑自行车是很方便的一种办法。 是的，然后如果你要是也可以租车自驾，然后包括它有一些罗尔河谷城堡的一些有小的这种巴士啊，小的这种火车啊等等，这些全部都有。 我又想在河边走，我又不想这迈步，我还不想蹬脚蹬子，还可以坐船。 对，其实大家可以沿着罗尔河谷坐船也可以，整个罗尔河谷呢是有这种就是大的，比如说我就想去这城堡中间的这一段，那我就可以在城堡的这个中间这两个城堡之间坐船，那如果我说我不想坐那么久，那可以城堡一地就有自己的船，就是哪怕我就因为城堡周边好多都是有水的，因为它是在河边上建的嘛，所以就是说我就只在这个 这个城市坐个船就可以了。 嗯，说到这个城堡，有的是临水的，有的是临草坪的。 是的，而且还有的是有森林的。 啊、对，然后呢，就是有人可以这一边 hiking 一边这个徒步就可以去这个城堡的，还有人就划着船去看的。反正是城堡各异，建筑风格也各异，然后曾经的发生的故事也是不一样的。 是的， 所以像刚才小楼说的啊，你观察这个城堡的，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它的装饰的奢华程度，就可以判断当时历史年代发生了什么。 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城堡就开始认识这条河谷吧。 对，其实刚刚我有提到，就是这个城堡马上就要迎接它这个文艺复兴500年的这个历史。那很重要的人物呢，就是达芬奇。 对， 这个达芬奇当年呢，他为什么来法国？其实他跟就是弗朗索瓦一世是有点像忘年交，因为弗朗索瓦一世大概当时是30岁左右。 哦，年轻的国王。 年轻的国王，对。然后但是呢，他的这个达芬奇呢是来法国的时候，我记得是62岁，62岁左右，但1516年的时候来的。其实他一直在意大利的时候，他就是为法国军团而工作的。那同时他不光是一个军师，他还是一个设计家、艺术家，当时呢 建筑家、 科学家，对，科学家、 天文学家。 是的，所以说为什么说达芬奇是个天才呢？他当时就当时这个他们当时是想献给一个国王的礼物，一个狮子。后来那个他的这个当时管理他的这个军师就说，哎，要不然达芬奇你设计一个东西吧，你设计一个狮子。他在里昂的时候，然后所以就是后来这个里昂就以狮子为这个图案。 哦，怪不得这个就是原型，其实是来源跟达芬奇有关的。 对，而且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特别知道的就比如蒙娜丽莎的这个作品，然后最后的晚餐等等，这些在卢浮宫展出的，其实当时都是从意大利背来的。他未完成这个作品，然后他在这个弗朗索瓦一世给他建的这个城堡当中度过了他最后最后的三年这个晚年，然后创作了这些作品，其实是从这儿到的卢浮宫。 哦， 好多人都不知道。 我就当年去卢浮宫，我就说为什么达芬奇鞋珍品会在法国而不在意大利呢？ 对，他其实最后是在法国而结束 这个 创作完的。 这个国王很有心机， 这个国王很有远见， 就是跟他创造了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 是的， 是一个养老的好地方。 对，而且这个地方其实特别，因为整个这个弗朗索瓦一是他自己有个城堡叫昂布瓦斯城堡。这个昂布瓦斯是一个城市，他这个城堡呢是建在城市的最顶上。但是呢，当时因为达芬奇他是被邀请来的嘛，所以他不能跟达芬奇不能跟弗朗索瓦一世住在一个城堡里。所以呢，弗朗索瓦一世呢给达芬奇在他郊就是周边有一个大概2公里的地方建了一个城堡。 献给他建的， 建了一个城堡，但是这个城堡并不是很大，但是里面就是非常的有山有水的，就是这种有河流的这种地方。 哟，你这大手笔，给你买套房子，给你建套房子， 是 带花园的房子。 对，但其实这个城堡并不是很大，并不是说我们想象那种特别奢华的城堡，只是说比较适合于居住的。但是这个地方非常有让你有创作的灵感，所以达芬奇在这个地方最后，我们如果现在参观这个城堡当中，我们能看到很多的手稿，比如说像飞机的这种小的圆形的这种手稿，然后包括一些轮船的这个滑旋桨等等。这1510几年的时候，其实达芬奇就有这个想法，他当时这些手稿就留在了这个给他建的这个克罗吕斯城堡里面。 哦，好，我们这儿有图片啊。 是的， 这两个城堡其实都在一起。我先分析一下到底哪个是哪个，因为有一个应该是挨着水的，我记得，对吧？还是两个都是挨着水的？ 其实这两个， 咱们先看昂布瓦斯，好吧？ 对， 昂布瓦斯这个应该， 昂布瓦斯城堡呢，就是比较像皇家城堡，就比较奢华。 啊，我找一找，这个，这应该是1775年进献的碧毯，这应该是昂布瓦斯城堡里面 的。是的，对。 你那个电脑是不是一会儿也能看到呢？ 我这个还没看到。 还能看，没事，让我们那个、 哦、现在看到了。对， 这个碧毯应该是在昂布瓦斯城堡。这个城堡就是弗朗索瓦一世送给达芬奇的那所大 house 里面。 不是，昂布瓦斯城堡是达芬奇是弗朗索瓦一世住的。 哦，他们家 他边上。 哦，明白了， 叫克罗里斯城堡。 咱们先看看弗朗索瓦一世他们家， 是 吧？是 的，对。 然后这个碧毯是挂在他们家的，然后旁边这个应该是外围图片，应该是有皇家的城堡的。 对，是一个比较大的，因为它是在山顶上。 整个能看到这个山的 这个，这是一种公式哈，这皇家城堡周边都是水，很难就是攻进来。 对，其实对，其实我们能看到它这个是整个周围都是城墙嘛，然后整个城堡是建在这个小城的最上面。 嗯。他们喜欢就在一个比较高的至高的地方， 是的，对， 临水。 所以我为什么说其实这种是一种游玩的方式，因为它直接建在这个罗尔河谷边上，那同时还有就是城堡里面自己有自己的河流，那所以就是两种都可以来玩。 哦，城市内的园林。有，您看外边这个，这应该是背面，刚才我们看的是正面。 这个应该是不是那个昂布瓦兹城堡， 这是另一个了。 对， 好，反正咱们掺一块儿了。东方花园是皇家的吧？肯定。 对，这个花园， 这个东方花园这么 我这边还没显示 啊，可能慢一点那边。就是你看那个占地面积也不像是那个一般人能拥有的。 对，其实整个的这个，因为法式有自己的特点的法式花园嘛，所以其实法国的很多城堡都有非常不同的，尤其是被女权或者说是女士居住过的城堡 就美， 就非常的不一样。 巴洛克最辉煌的那些建筑时代全部是诞生在法国的。 是的，其实我们稍后看，就是比如说像舍农索城堡，或者说是香波堡等等，这些这个整个的花园就完全不一样。 嗯，我们看看亨利二世国王的卧室，哎，就没有想象的那么豪气。 对，因为其实法国人当时的这个身高并不高，所以你感觉他们那个床都不是很大。对， 哎，我有一个问题提到这个床，在北欧的时候啊，包括之前在荷兰，就是现在看上去身高比较高的这些欧洲人，他们那个床啊，在几百年前都很短。 是的，其实他们当时的个子并不高， 是吧？ 是的， 而且还有一种说法是，就是西方人不想躺平，他们可能是 要侧。 要么侧，要么是就是屁股朝下，是个 V 字，你知道吗？大概是没有躺平的，是半躺着的。然后因为他们认为一旦躺平，那是彻底躺平的时候。 明白了， 有这么个小迷信。所以我不知道法国是不是也有可能有这个 这个我还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们的身高都不太高，所以他们的床都非常小。 其实相比其他欧洲国家的人，现在看上去也不是特别高。 是的。 然后刚刚看到这个是亨利二世国王的卧室，然后这是楼的侧翼，啊，比较精美的小窗棂。这个是卡特琳娜皇后的卧室。哎呦，你别说，它这个就是真的比刚才亨利二世的那个比较起来就更加美一些。 但是感觉他们的这个卧室都不是特别的，就是感觉我觉得这个床并不是很舒服，因为他们好高，就这个床是还挺高的。 对。是抬腿坐上去都不是很容易。 对，就是感觉而且床没有像我们现在这种就美式这种大的很宽， 对， 然后都比较窄，而且又比较高。 我还想知道它那垫子软吗？我每次去博物馆人也不让我坐呀。 对，这个我也没有去躺过。 不知道会不会是很软， 但我感觉好像并不是特别，就是感觉有点像那个以前那个弹簧的那种感觉。 哦，它有可能是人能塌下去的那种。 对， 所以它得够深嘛。 因为为什么我是这种感觉呢？就是因为它有的时候会有很就是用的比较旧的家具，所以我们看那个家具是会有往下凹的这种状态。所以就会觉我会觉得说它可能会比较的就是那种像弹簧一样，用时间久了它会有想往下压， 所以它就对它会有一个耗损的一个过程。 是的 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是刚才看到了是卡特琳娜皇后的卧室，再看看她钟爱的花园。哎呦，这就美多了，你看这个花儿，这在这儿散步每天心情相当之好。 是的稍后其实洛尔河谷还有很多更漂亮的花园。 嗯，刚才提到了就是和达芬奇有忘年交的弗朗索瓦一世，那现在我们看弗朗索瓦一世国王他的卧室的样子，哎，其实还挺简洁，但是床在哪儿啊？可能在另一个小屋里，是不是？人家是一个就是那种里外间，可能是。 可能是在他的这个我们没有拍到的这一边正对着这个。 嗯。然后他太太就是戴安娜了，对吧？ 对。 所以看看戴安娜的卧室。哎呦，这个床怎么跟小火柴盒一样？可能是角度问题吧，但是依然还是很短， 就感觉很小， 但是还是很简单。就是房间里，哎，我一直很想知道，就是欧洲这种有的时候把这个皇家园林开放成博物馆让大家参观，它的陈列跟以前是类似的吗？还是其实 通常情况下是一样的， 一样的， 一样的，对， 家具还没我们家多呢。 但是是这样，就他可能会比如他接在客厅啊等等这些会比较奢华，而且他的摆件可能会有收起来，但是通常情况下大的件数会一样， 所以就是格局不会有太大变化。 是的， 那没什么家具，其实顶多就是有重要贵宾来，我摆出点贵的一些摆件出来。 对，但他们有会客室，通常情况下他们的会客室都比较的这个奢华，会有一些像罗尔河谷吧，我们的看到的会客室通常有几样东西，一呢是狩猎的工具，然后二呢就是他当时的比如说战争的一些或者是勋章啊或者等等这些，还有就是他的打猎的战利品，比如说像一些、动物的一些模型啊等等这些。对、 还有一些配饰，对吧？ 是的，对， 喜欢把宝石镶嵌在衣服上。 对，就类似于这样的，就是说他的会客室会比较的这个奢华，因为他是会要给别人看的嘛。但是如果我们邀请的客人是绝对不会到房间里面的， 房间里就家具少多了没几件，但是总体来说就是跟我们想象的其实不一样。因为我记得我去过那个哪儿，巴黎郊区的那叫什么来了， 凡尔赛。 对，凡尔赛是一个很， 或者是对， 品质很高。 对对对，因为它是真正的就是像我们有点像故宫，或者说是这种国王，就是国王的一个起居的一个地方。对 对吧，它也不是， 对， 不是非要特别主要招待客人的，主要是自己舒服休假的。 对，而且它这个主要是凡尔赛是后建的嘛，然后它会比较的奢华一点，就是金碧辉煌，类似这样，有点像那个巴黎歌剧院的感觉。 对， 对， 我记得我在凡尔赛宫的那个纪念品店，我觉得我不买点东西我都真的对不起自己。 是，而且包括我们看到这些走廊，因为它比较有名的就是它走廊啊和它花园等等这些 跳舞的那个、 就是、对，它走廊就一定，因为它是要邀请贵宾的这些，所以它一定要就是奢华。像这种我们看到这个宫殿呢，都是一些就是它虽然在这居住，但其实是它不是说它有点像我们故宫，就真正是在打那边里面打理朝政啊等等这些， 不官方。 对，就是它是会有点像有点休假呀、休闲呐、或者是有点像我们以前那个颐和园、避暑山庄，类似于这样的这种感觉的地方， 自己躲起来的地儿，不是非要特别见人在这个地儿。如果见人，我就带您去凡尔赛了，是吧？ 对，就类似于这样的感觉，就是整个其实罗尔河谷虽然它居住在这儿很久，就是他会长期在这儿居住，但其实他当时修建的这个地方并不是说他完全是为了来招待贵宾呐、等等这些。 好，我们这个刚才呢刚刚开始进入罗尔河谷的几个特别有名的城堡，通过这个城堡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城堡的主人以及当时时代的一些文化特色。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玩转市集继续带您去瓦尔河谷，去感受一下当时的文化以及如今的变迁。这里是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苗珊，稍后接着聊喽。 就注定有死穴，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岁小雨，豪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8点01分，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周日的玩转市集，我是主持人苗山。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所以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现场直播间的样子，同时我们还有丰富的图片以及视频资料等你来看。另外您可以在微博上或者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同样可以收看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视频以及音视频直播。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是逛吃法国的卢瓦尔河谷，那邀请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做客嘉宾是来自于法国旅游发展署的李小楼，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楼。 哎，欢迎小楼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刚才呢提到了河谷边的两座城堡， 是的。 现在还没对比完哈，先看了弗朗索瓦一世的城堡，然后还有几张照片，咱们再看看。 对， 咱们再看看之后弗朗索瓦一世送给达芬奇的这座城堡又是什么样子的。虽然就是规模上肯定不能相提并论，但是送给一个科学家、艺术家、集大成家，那我相信在品味方面一定是不同凡响。 对，这个地方非常适合的居住，在我的感觉。来说， 好，我们先看看就是没看完的这几张图片啊。首先的这个厨房，很多朋友一定很关心，咱们看看。哎，这个厨房你别说，还真是跟我印象里一些电影电视剧里的场景。首先这个颜色色调是对的， 它还挺大的， 挺大的。 是， 哎，我发现西方人喜欢把锅挂墙上，是吧？ 而且这种锅是法国特有的， 啊， 就是铜锅嘛，就是它还挺沉的。 我特别想知道最高门最上面那层是怎么够着的呢？靠， 可能有梯子 是吧，就在家里面登梯子上去，这也是欧洲人发明的这件事。 对，但其实同他们会有那个整个厨师团队，嗯，也会有做饭这种，我觉得其实可能他们会每个人会不分配不同的工作 啊。 嗯， 但是我觉得家就大，你看人家那个这个锅敢挂墙上，就说明墙够大。 对，而且他们包括他们那个剁肉的台子啊，然后还有一些水的盛水的地方，然后包括一些放菜储菜储存菜的地方，他们这个整个这个城堡的这个厨房是非常大的。其实每个城堡厨房都特别大。 哇哦，真是特别棒，看着这厨房心情还倍儿好。好，我们现在们看看就是后哥特式的花窗，这个是哪里呀？ 这个 透哥特式的 花窗。我还没有看到，我现在看到是厨房。 这应该是圣于拜皇家礼拜堂的一部分，我觉得。 这个应该是昂布瓦斯城堡的一部分吧，可能是。 嗯， 因为我看不到全景，所以我觉得，很比较像这种皇家城堡的样子。 但是就是漂亮啊。 对。 然后这个是什么位置？这是个小凉亭吗？还是个什么？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啊，我们刚因为我能看到苗山那边的图，这个图就是整个我们刚看到这个小城堡，就是昂布瓦兹，就是他送给达芬奇的这个克罗吕塞城堡。 哦，这是它外观。 对，昂布瓦兹城堡边上大概2公里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模型，就是这个有点像转的这个模型，其实就是达芬奇的手稿，然后我们把它绘画，就是制作出来的这个样子。 哦，这也是达芬奇的标志，相当于。 对，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这样的这个模型，有大概10多个吧，20个左右，就是有不同的，比如说有飞行器啊等等这些，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昂布瓦斯城堡里面，就这个克罗利塞城堡里面，大概有10到20个这种模型的这种放大版本，其实是当时这个达芬奇的这个手稿制作出来的。 嗯，那既然提到了，我们就看看昂布瓦斯皇家城堡啊。你看，这是从这个河上拍了一个远景。 是的， 这应该是一个傍晚，还挺漂亮的样子。那外观，哇，就是很厚重哈。 对，其实我们看到底下这个就是城市，然后最上面那个尖尖的是城堡，然后有城墙。 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经过大规模再次修缮什么的 啊？对，这个是还是保留比较完整的。 嗯，这个桥洞是什么部分？ 啊，这个是另一座城堡，这个就是我提到的，我说可以在城堡当中自己坐船的。 哦，这个就可以自己划着小船过去。 对，这个城堡呢是在一个河，这是整个在罗尔河谷上建的。那它这个整个有2层、3层，其实是3层嘛。那它这个城堡当中有很多的故事，是有这个真正的王后和这个情人之间的故事。 后宫大战是吧？ 对，其实这两个城堡，其实这个城堡非常漂亮。当时为什么这么漂亮？是因为它这个皇后跟这个情人分别占有了这个城堡一段时间，所以他们会把这个城堡修成自己的风格。 嗯， 所以这个城堡现在保留了2种风格，就它有两个花园，一个就是这个戴安娜王妃的这个花园，一个呢就是这个等于说他们情人跟这个皇后自己建了，自己有一块地方，他们俩也互不干涉，就是自己有自己的这个花园，两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 因为他们两个年龄不一样， 感觉就是占领地呗，是不 是？ 是 的，是的，而且它里面的建筑，因为他把这个真正的这个情人把这个国王后赶走之后，他自己又住了一段时间。 哦，赶走了。 对，也就是说也不是说真正的赶走吧，就是说他自己是占有了这个城堡一段时间的。 所以他取代了王后的位置吗？ 并没有取代，但是王后还是王后，但是就是说这个城堡他自己有整个去布置了一段时间。 哦，就是 拥有了， 就是后宫他说了算一段时间。 是的， 宣誓主权是吧？ 其实当时他们也是联姻制的婚姻嘛，都是大的这种王室和王室之间的联姻， 很难有爱情。 嗯，而且很多都是不同国家的嘛。 嗯。有文化差异。好，我们就反正图片混在一起，这两个城堡咱们一块看看啊。下面这是成员餐厅大厅。哇，这个餐厅虽然窄，但是很有气势。 是的， 而且它又在窗边。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因为它这个城堡不是建在这个河边嘛，所以就是说它这个花，这个其实这个餐厅是在花园里面的，并不是在这个城堡的这个整个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河上面的城堡。然后它这个花园是非常大的，因为毕竟这个城堡当时拥有的这个主人是虽然是国王，但是就是说毕竟是王后，都是女人去占有这个城堡居住啊等等这些，所以就是它会建得更女性化一些，并没有那种金碧辉煌的奢华，但是非常的女性。 嗯，是精致。 对， 所以它这个相当于是配楼上面对吗？可以这么理解 啊？是的，是的，是，并不是是在花园里面的， 就是主楼就是主城堡的位置，然后配楼呢就在花园里面的一些小小的楼。 是的， 哇，也是，你看它窗边就会发现，因为可以有阳光洒进来， 然后这个是干风大厅，这应该是在城堡里面。 对，这个应该是城堡里面的。对， 这也应该是一个比较主要会客的地方吧。 对，其实是这样，就他们的城堡呢是会有几个比较的重点的要素。一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家具都是类似于这种深颜色的，然后同时呢会有这种壁毯挂毯，因为法国呢这种挂毯的这个工艺也是非常有名的，所以他们会把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挂的画一样，他们会把这个当时是用这个针织的这种壁毯来展示一些比如说一些重大节庆啊，或重大节庆发生的故事啊等等，这些都是用会壁毯来去展示的。 嗯，而且它那个工艺是方面也是非常有特色。 是的，因为法国有几个地方都是产壁毯非常有名的。 嗯，后面的这个就是很多人对于去法国旅游的时候，有一些人啊，尤其姑娘对游览这个地方还情有独钟，就是小花园里的迷宫 啊。是的， 是吗？ 对， 这就是这个叫绿色迷宫。 对，因为其实法国的这种花园是非常有名的，因为有专门的法式花园嘛。法式花园跟英式啊，或者是我们中国的这些花园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最简单的，它就是对称。就是对称的形式是比较法式风格的，而且它的法式风格都是比较整齐的，就它每个花园的地方它不会说哎，我这儿摆一个这儿摆一个比较乱，它其实都是很对称很整齐的， 规整。 对，规整的，这种是比较有特点的重就是明显的法式花园。那同时其实在法国重要的包括一些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豪宅呀、别墅啊这种地方，其实它自己都有花园。 嗯， 所以其实法国人对这种花园还是比较在意和讲究的。 嗯，尤其是我们在看一些大的园林啊、宫殿门口的花园的时候，你看花坛它一定是像刚才小楼说的有一个对称的一个效果。 对， 这边有一个花坛，那边一定也有一个。 是的， 这边有个小喷水池，那边应该会有，除非有一个中间大的主喷水池，它也会在比较中心的位置上。那刚才提到的这个迷宫，皇室哈，在我们这看的老电影里面发现他们特别乐趣，就是园艺师把这个花园剪的永远走不出去，然后每天你们还可以在里面玩一玩。 对，其实因为他们平时也出不去嘛，所以其实整个的花园呀，包括整个森林是他们平时就是娱乐性比较多的。那男士呢可能就会去森林打猎，然后女士呢可能就会去比如说赏花啊等等这些。其实我们看到的花园周边还有一些他们自己的小亭子啊，然后或者是歇脚的地方。 就是这个迷宫啊，我发现分几种，有一种就是超过一人高的， 嗯， 还有就是在基本上在胸左右的， 嗯， 然后还有呢就矮一些，就在你腰的地方，还有当然给小朋友更矮一点的。 对，其实在法国就是这种花园来说就是完全是靠看主人的这个喜好。那还有就是有些地方还有一些比如说在花园当中还有一些瞭望的地方， 嗯， 然后瞭望塔呀，或者说是哎，他就希望把这个自己建的这个花园是会不一样的，所以有些包括他有一些养蜂的呀，养一些小动物的呀等等，这些完全都是不太一样的。 你看家里院子够大。 对，就是完全看主人的爱好。 我想知道这个小迷宫会定期几年会变换吗？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会变化的，但 是 对，因为它是会有专门的花艺的修剪师，对，然后而且几乎是每天都在打理。 对吧，我就说这个东西吧，我玩一个月我就基本知道了哪条路通哪儿，必须定期的改变一下。 对，其实罗尔河谷还有专门有特别有特色的花园的城堡，所以就是其实比如说他现在的花园把它修剪成蔬菜园，用蔬菜种蔬菜的形式变成比如说像迷宫啊或者什么的，然后包括他有这种玫瑰园，他就是用玫瑰花的这种形式， 各种主题。 对，各种主题的这种花园其实在法国的这个罗尔河谷城堡里面都可以找到。 哦，那是很有挺有意思。 所以其实到法国就是专门有一个花园之旅，就是沿着法国罗尔河谷城堡走，然后那并不是说我们到了法国南部啊，或者说是到了整个的这个其他城市才能看到真正的花园。其实在法国包括巴黎就能凡尔赛宫啊等等，这些枫丹白露其实就有很大的花园，然后包括有森林。那同时如果我们真正想看看法式花园很多的就是代表作，那其实去罗尔河谷城堡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嗯，非常好。好，我们再看看后面这个是美尼姆塔楼，这就刚才说可以从这儿往下眺望的地方。 对， 哎，好多这个大的城堡会有一个小瞭望塔的意思。 对，它这个瞭望塔，刚刚我说有两种瞭望塔，一呢是瞭望自己花园的瞭望塔，在小花园里面；第二瞭望塔呢，主要是为了防御。 哦，嗯，安全公示。 对，它的这个瞭望塔的一般的这个形式都是一个小尖尖的，就是说它的这个窗口是非常小的，但是它能看到的比较远，就是一个有点像三角形的这个形状，因为这样的话它可以用这个小缝，别人攻击不进来，但是它能看到比较远。 哦，跟望远镜一个原理，就我能看你，你看不见我。 对。 然后下面的这个是舍农索城堡，就刚才小楼提到的哦，刚才那个有桥上的那个照片应该就是拍的那个桥。 是的，然后我们能看到这个花园和后面那个花园就是完全两种风格。 哇，真的是两个风格，前面这个就是声势浩荡的。 对。 后面的就很可爱， 那个比较小一点。其实这个是、哦、大的，这个是情人的，小的这个是这个皇后的。对， 哇，皇后就他们两个年纪差还蛮多的。 是的是的， 好惨，这就是一个宫斗戏失败的案例。哎，这张图片是谁照的？这是挑事儿的这张图片。 但是确实它这个城堡是还挺大的，就是这个花园还挺大的。 嗯，真的还挺大的。下面这张是船形床，这个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床形哈。哦，指的就是你看有点像我们的石房。 是的， 那个形状。然后下面是花园中的维朗德里城堡，这应该是后面是另一个城堡了。 对，维朗德里城堡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种蔬菜，可以有蔬菜的、 哦、 然后可以有玫瑰花等等这些，它有分很多主题的花园，它这个花园是非常非常大的。 前面是个蔬菜园。 对，然后我们能看到整个这个它这个城堡是也是建在罗尔河谷边上的，然后呢这个城堡呢是分有大概四到六个不同主题的花园。 嗯， 它有蔬菜的，有玫瑰花的，有不同花型的，然后同时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薰衣草啊，或者说是一些草本植物的花园，不一样。 哦，我们看后面这个花式。哇，这应该是，哎呦，其实我对个植物不太好，这是兰花吗？啊，不不不，是这个呢， 这个我还是看不到现在。 反正白色的，要不就百合。 哦，百合花吗？这个、是 吧？ 百合， 那就是百合。 嗯， 百合花味儿特别窜。 对，其实法国的这个百合是有点像，就是皇家的这种专用的花。 啊，而且颜色有规定吗？ 颜色应该是白色或者是那个黄色那种、 哦、 对，包括我们看到法国好多那个徽章的上面是有那个百合的。 哦、嗯、然后看这个议政大厅，这个处在什么位置？议政大厅 这个就是应该是，这个我看不到是哪个城堡，但是这个就是应该是城堡的，我说有点像会客厅的这种性质似的。 哦，比较正式一些的地方、嗯，下面是 或者是开会的这种地方。 嗯，下面是塞扎尔卧室，这个还红红的。塞扎尔是一个人名是不是？ 我看一下，看不到，我 就是粉红粉红的。 对，这个就是他们比较传统这种卧室，比如说有一个衣柜，然后呢有一幅画，然后有一个床，然后有壁炉，是肯定他们每个屋子都有的。 他们的壁炉真的暖和吗？ 是真的暖和。他们会有这种烟的通道，然后同时他们是会真的烧火的。嗯，所以还挺暖和的。 够费的，那屋子那么大，而且每屋都在自己还在烧哈。 其实他们这个烟就是通道，其实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这个 暖气。 对，整个这个供整个全部的暖。 嗯，然后下面这个是路易斯的卧室。我这个房子哈有点矮，感觉相对。没有其他的那么挑高， 因为当时路易十四或者是法国国王的时候，他们身高确实是并不高，也就是一米六几，所以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床也不是很宽，然后也很短， 嗯， 个子也不是很高。 这个路易斯指的是路易十六还是路易十四呢？ 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这是路易几，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路易十四的感觉。 但是路易菲利普一定是十四吧？ 对，但是这个应该也不是，因为一般的路易十四他会有皇家的这个标志。 路易十四是一个很爱表现自己的， 对，他会有这个还比较低调， 对，他的装饰应该是比较就是明显。像这个我觉得倒有点像，这个是路易菲利普国王的。 对，我看 这是他的客厅。我印象里路易十四是一个每天又喜欢玩， 对， 又喜欢美， 对，比较愿意去展现的。 对 对， 喜欢时尚。 我们能看到，就是后期一点，他们就不挂壁毯了、 嗯， 就会用油画的方式去展现。 嗯，这里有一张达芬奇的墓，这个墓所在位置，雷奥纳多达芬奇。 这个墓就葬在那个法国卢尔河谷，对， 因为他的晚年生活是在这儿度过的。 对，他应该是我记得好像是 2019年的3月份还是5月份去世的， 对，是在卢尔河谷去世的。 卢尔河谷去世的，对。哦、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墓葬在了他这个法国卢尔河谷。 嗯，刚才小楼提到了有蔬菜园，有鲜花，现在有鲜花了，郁金香。 是，这个就是我看一下啊，这应该是。 我看不出来， 对，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蔬菜园那个城堡 哦、嗯，它的另一个侧面 维朗德里，对， 维朗德里城堡，它的不同侧面会有不同的这个花簇主题， 是 吧？是 的， 哇、哦！ 而且这个城堡现在还是它的主人在经营和打理 哦，是吗？这是他们家的，对吗？ 是的，是的。 他们家有没有经营成城堡酒店啊？ 是这样，其实好多人就是说，哎，卢尔河谷城堡，就是好多人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公主的梦，说哎，好像我住在城堡里面啊，等等这些。其实，在卢尔河谷，你真的是完全一点实现你这个梦想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就是说，你可以住在城堡里，然后你可以坐着马车，然后呢，真正是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公主的感觉， 至少让您过一天的瘾。 对，而且卢瓦尔谷大大小小城堡里，然后包括我们可以举行，我们哪怕不是说结婚，是晚宴，然后包括一些小的节庆活动，或者是过生日，或者是拍照都可以。所以其实在卢瓦尔谷城堡就感觉像是在皇宫里的感觉， 就在童话故事里一样。 是的， 如果有那个服装租赁服务就更好，全套的。 是这样，刚刚我们有提到达芬奇的那个小的城堡叫克罗吕斯城堡、嗯、就是这个城堡里面是有中世纪，可以有中世纪的这个午餐晚餐都可以，它有一个餐厅专门是用穿着中世纪的服装然后来服务你，然后包括刀叉等等，这些都是中世纪的感觉。那同时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就是说可以租这个衣服，首先在卢尔河谷，就是如果你要想穿漂亮的这种衣服，什么婚纱这些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同时在卢尔河谷还可以租中世纪的衣服，中世纪的衣服并不是像我们感觉那种，就是 不是很奢华， 不是很奢华， 很简朴的， 对，很简朴，有点像那种布的大的那种开袖的这种裙子， 麻布吧，对不对？ 是的，是的，而且他们的像那个当时的这种风格是那种比较的朴素朴实，然后比较传统，戴一个那种小白的帽子，这样 就把头发包上，这样 是的。所以就是说，感觉来说，并不是我们想象那种特别奢华那种欧洲的那种皇宫的风格， 但是至少呢，确实是一个。到那儿我觉得确实度蜜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对，其实好多的那个我们的游客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些客户群，很多都是去那儿去拍婚纱照等等、哦、而且这个地方拍婚纱照真的是就是没有什么成本，并不需要租下来整个城堡啊等等，这些 这是灰姑娘的一天。 我们完全可以让灰姑娘变成这个公主，因为我们可以住在这个城堡里面，而且住在城堡的价格并不是说好像我们想象那种非常昂贵。然后同时我们刚刚有提到，因为吃喝玩乐这个卢尔河谷城堡嘛，那同时吃其实也并不是非常昂贵的。 现在城堡会有一些就是承办婚礼的业务吗？ 有，然后包括我们是首先可以租整个城堡，那有一些小的城堡是可以出租的，然后包括一些我们哪怕出租一部分也可以，那同时还可以有一些，就是哪怕午餐、晚餐都可以在城堡当中去进行。那同时，到了法国卢尔河谷，不光是说我们参观，就是感觉像游玩，比如开车啊等等这些。那我们可以品酒，去可以学整个卢尔河谷，因为卢尔河谷大概有300多家这个酒窖是对开放的。是对外开放，它同时会告诉你说卢尔河谷，是因为卢尔河谷是整个产白葡萄酒最有名的地方，所以说它会告诉你整个这个酒的历史啊文化等等这些。那同时有了这个酒，肯定是美食是也少不了的，所以在卢尔河谷就是吃喝玩乐其实都是可以享受到的。 还有感觉这个婚礼大事儿都可以在这儿办了。 对，而且大概好一点的城堡大概就是400欧元，就是3000人民币左右可以住一晚。 哦， 非常好的这种套房。 酒店价格。 是的，普通的城堡大概就是100到200欧元吧，1000多。 哦，可以啊。 所以其实就这些就并不是说不可实现的梦想。 尤其在今天这种特殊的日子，可能还会找到折扣。 没错。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这里是玩转市集，稍后接着带您逛吃卢瓦尔河谷，我们稍后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8:31，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周日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的就是去法国卢尔河谷去逛吃逛吃的话题。下面有请做客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法国旅游发展署的李小楼，欢迎。 大家好，我是小楼。 小楼，刚才我们说了有两个城堡了，下面要去哪些地方？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有好几个城堡，但主要说的是两个城堡。那刚刚其实我们不光是说卢尔河谷，咱们整个说卢尔河谷吧。其实卢尔河谷啊，肯定比较有特点的就是香波堡，然后呢，克罗里斯和这个昂布瓦兹城堡，他们两个是挨着的，很近嘛。然后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在河边河上面那个是叫舍农索城堡，然后有很多菜园的这个呢叫维朗德里城堡。那其实整个，比如说还有这个图尔啊等等这些城市，其实整个卢尔河谷就是非常有代表作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城堡，没有一个是可以一模一样的，就每个城堡都有自己的特点， 长得一看就能知道不同。 对，每个都不一样，而且包括有这个布鲁瓦城堡啊，包括有肖梦城堡这些，就是我们能看到布鲁瓦城堡是一个非常有皇室感觉的，因为他住了很多的，就是很好几代这种国王。那包括比如说小梦城堡，就是一个比较休闲的城堡，就是可以能看到，因为他每年有这种花园节，所以就能看到非常漂亮的这种花园，然后法式生活这种感觉的。所以其实整个在卢尔河谷城堡这种大大小小的20多家比较有名的城堡当中，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 哇，这 所以其实这个玩已经都让我们就是已经都就是看不过来了。 我觉得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挑其中一两间那种可以住在那儿的城堡感受一下。 对，其实我们或者是我们住在某一个城堡附近周边，然后我们可以沿这个城堡周边去看一下也可以。 哦，怪不得你之前跟我说这是一个又有非遗的部分啊，文化呀、遗产啊，到底体现在哪儿？原来这些文化其实是 这个我们说，哎，哪个城堡是世界文化遗产啊？是整个280公里的这个卢尔河谷周边，整个卢尔河谷地区是世界文化遗产。 这个感觉 是的， 这个河谷孕育了这个地方的文化。 对，然后同时这个地方的吃真的是非常有代表法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地方产白葡萄酒是全法国最好的地方，几乎是全法国最好的地方。而且它这个地方的白葡萄酒是有不同品种的。而且它有很多家是可以参观的，所以说而且每年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出口量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这个地区的白葡萄酒大概好像有每年要出口到 几十个国家，好像还是200多个国家吧。然后同时每年大概有1/2的这个产量都是要出口的。 嗯，哇哦，哎，这个地方很丰富，我都巴黎都不想去了。 是，而且这个地方你想肯定是有酒的地方，就肯定有美食。所以这个酒，因为在法国人的这个心目当中，酒和美食是不可分家的， 生活的一部分。 是的，所以这个地方的。既然有这么好的美酒，然后同时它这个美食肯定是，比如说它因为它有这边河嘛，然后所以它这个地方不光是，而且它离这个整个的海边也比较近，所以有海鲜，有这种主食，比如说肉啊等等这些，那包括还有一些很多的法式的这种什么鸭子啊等等这些，就是美食全部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寻找到。 哎呦，我刚才随便看一看照片，我就发现要都是笑脸呢。所以下面我觉得是这样吧，咱们刚才看了几个城堡，但是肯定逛不完嘛，咱们只是挑了两个重点看了看，然后有一段视频，据说是刚刚出炉的哈，比较新的一个小视频，我们通过视频里的那个画面包括介绍我们看一下。当然我刚才之前看中间是有一些语言我们不通的地方，到时候小楼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没问题。 好，下面我们看看这段视频，来了解一下卢瓦尔河谷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Cinquième centenaire de la Renaissance. La Renaissance est un mouvement culturel, artistique, humaniste considérable qui a véritablement marqué la marche de l'humanité. Léonard de Vinci est immortel. Ah, 我们现在就视频里看到的这个部分，有他那个手稿里出现的那个标志。这应该就是 对，这个就是那个达芬奇的那个城堡。 L'essence de la Renaissance se trouve sur les bords de la Loire. Il y a une atmosphère, il y a une âme, il y a évidemment tous ces joyaux que sont. Stephen 的笨， 对，这个是好像是意大利语的， Au château d'Amboise, le roi va recevoir son invité principal, qui est Léonard de Vinci, et Léonard de Vinci. 这应该都是在这个河谷沿线上不同城堡的一些工作人员在介绍每一个城堡的特色。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达芬奇墓。在照片当中我没有看到。 Ça veut dire la Renaissance, c'est que c'est la représentation de l'utopie d'une cité. 这个就是葬达芬奇那个墓的小教堂。 哦。那个教堂是圣于拜皇家礼拜堂吗？ 啊，不是， 是另一个， 对。这个是一个旋转楼梯，是非常有特点的。就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城堡是香波堡，这个香波堡是卢瓦尔河谷城堡当中最大而且最雄伟的城堡。那它边上还有非常大的这个森林。然后呢，这个香波堡呢是拿破仑的这个城堡，但是这个他们并没有来居住过。 建完了没住过。 对，然后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小的这个旋转楼梯呢，是达芬奇设计的。这个旋转楼梯非常的有特点。苗山想一下，为什么有特点？ 有 旋转的楼梯，它是这样左边跟右边旋转的，就是说 重不上，它永远碰不到，对吧？ 永远碰不到，对。所以就是当时可能会有，比如说给情人跟那个国王啊，就情人跟那个 一切来源于生活， 情人跟那个皇后呢，他们可能是会走不同的楼梯。 哇，太帅了！原来我们的很多科学想法是这么来源的。 Le grand événement, c'est bien sûr une exposition sur la représentation de la mort de Léonard de Vinci et son lien étroit avec le roi.Et puis des fêtes, c'est-à-dire des rendez-vous où le public. 就是我们看到每一个城堡都有自己不同风格的花园。 首先呢，那个规划园林规划上面的风格不一样，然后是匹配这个城堡的风格，再加上它，我相信定期的一些修剪和这个 这个就是香波堡。对，香波堡非常有名的就是它的这个有很多的烟囱。 为什么里面还有那个蒙娜丽莎？ 它就是这种，因为它好多的设计是这个达芬奇所设计的，对， 要营造出它的那个氛围。 Dans un état d'esprit, dans une capacité d'émerveillement qui nous ouvre véritablement les uns aux autres et au monde de demain。 哇，我刚才看到他们，其实每个人就是在介绍自己的城堡的时候，那种自豪感和微笑。我觉得还挺感动的，因为你会发现这个河谷啊， 虽然沿线我们看到很多漂亮的城堡，而且风格各异，但是他们每个城堡都讲述自己的故事。 没错，其实每个城堡都有发生不同的故事，比如说有这个女人之间的故事，然后还有这种历史的这种几代几代的这种国王的故事，然后包括有一些重大的决定是在某个城堡当中去决策的，然后同时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达芬奇的这个周边的城堡，那就是昂布瓦兹城堡跟克洛吕斯城堡，是达芬奇跟这个弗朗索瓦一世的这个忘年交之间的城堡，所以每个城堡都有自己不同的故事。 你出差之前去过这个河谷吗？ 去过。 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个城堡？ 我刚刚有提到这几个城堡，就是我比较推荐的，一个就是这个昂布瓦兹城堡，因为它比较有达芬奇的历史故事嘛，而且这个达芬奇的这个就是真的是在我以前我就觉得，哎，他确实是我就是在我的这个了解的这种 童年 历史当中，我知道他是一个天才，但是真正去了之后才发现他真的是一个天才，就是他感觉他好像在那个时期就已经预知了我们现在的未来， 就是我们会在很多的作品里发现这个人是很立体的， 对， 是全才， 对， 是不是？ 就是我们其实后面的这些发明，就是很多都是从他的这个思想当中去可以找到的，所以我觉得，哎，真的是当时他1500几几年的时候就已经预知到我们现在这些真的很多东西，就是飞机啊、轮船呐、这些，就是很多的这些包括一些发动机等等这些，它都是有一些它的元素在里面的。 所以你看，就是为什么会有如此先进的想法，是因为放松的环境和舒适的空气，还有美景。 是的， 他很放松地拥有了这些很先进的思想。 是的，然后同时这个我刚刚提到这个香波堡，这个香波堡就是一看超级的雄伟壮观。 香波堡我们这儿应该是有照片的啊、哦，是不是这个 CHATEAU？ 对对对，香波堡，对。然后我们能看到整个香波堡是非常雄伟壮观的， 是不是花园里的维朗德里？不是， 不是，这是维朗德里，对。 这个是可能是。我猜猜啊，我先添进来给大家看看。 这个香波堡呢，是整个卢瓦尔河谷城堡当中最大的城堡。它这个也不是这个 啊，这个不是、 对。 那哪个文件夹是呢？ 我看一下啊。 这两个应该是同一 个。对，是就刚刚我们那个照片当中，就是我们的那个视频当中是有提到的。 哦，视频里那可能这 个。然后呢，是刚才我们非常大的，就是能看到好多烟囱，还有一个旋转楼梯的那个城堡。 哦。 然后那个城堡呢，是整个法国卢瓦尔河谷当中最大的，而且有特别特别大的狩猎的森林。那这个城堡是法国比较有，就是一看就是法国卢瓦尔河谷城堡，就是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旅游团呐、或者是拍照啊等等的一些都会去这个城堡。 是一个当地地标。的一个城堡。 是的， 这个城堡是皇家的还是大家族？ 皇家的 啊，也是 皇 家 的。对，然后这个城堡呢，同时还可以坐这个这个首先可以坐直升飞机，第二呢是可以坐热气球，然后上到上面，然后同时还可以什么骑着马车呀，然后自行车啊等等这些都有。 坐热气球是为了看这个城堡的全貌，对吗？ 是的，而且坐热气球很多的地方是可以看整个卢瓦尔河谷这些城堡的这个全貌的。对。 哇，这玩法这么多。 是的，而且刚刚有提到这个舍农索城堡，就是两个花园不同的这个城堡，是也是卢瓦尔河谷的一个代表作，因为它是在建在这个水上面的，整个这个它是水比如说这么宽，它是整个建在这个水的这个河的这个河道上面的。所以我们能看到底下是镂空的嘛， 哦， 所以它就是上面有三层，然后等于说我们从城堡穿过去就变到了河的那一边，就相当于一个桥。 连接处。 连接处，对。所以这个城堡呢，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卢瓦尔河谷非常有代表性的女人堡。是因为它的这个主要的两代的这个居住的人都是两个女人，所以呢把自己的城堡建得非常女性。 美。 是的，美。然后同时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历史性的城堡，比如说像布鲁瓦城堡啊，然后包括一些还有很对，还刚刚我又提到就是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尤其是在6月份到一直到10月份左右，几乎卢瓦尔河谷大概10多家城堡都会用灯光，然后加上光影加上声音的形式打在这个城堡上面，然后有立体的感觉，然后会让你呈现当中这个城堡当中发生的历史故事。 所以这个是非常让你能直观的去感受，就像放电影一样，但是 穿越了， 是当像放电影，比如当时的战争，当时的这个火灾，或者是当时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历史故事，然后童话等等，这些都会在这个用这个立体的，就是因为他当时打在这个城堡当中，这城堡是立体的，所以那个感觉是非常立体而且生动的。 嗯，所以如果我们计划去卢瓦尔河谷去旅游的话，卢瓦尔河谷去旅游的话，比较推荐的线路是比如说搭配巴黎是比较方便，因为 对，搭配巴黎很方便， 坐飞机总要去巴黎的嘛。 是的， 但是呢如果你已经去过了的话，不用停留太久就可以直接到这儿来了。 对，而且在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比如说一天然后到半个月这种行程都是可以的， 见到半个月。 对，因为每就是你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感受去感受整个这个卢瓦尔河谷。 短的办法停留最好是推荐几天？ 其实我觉得最少要两天。 两天， 因为我们要看一些比较有特点的城堡。对， 上不封顶。 是，对。然后你之后是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吗？对。 然后呢，我们现在推荐的几个办法就是，如果您那个假期相对宽松，比如说有那么10天。左右的时间的话，我们在巴黎停留的不算太久，那大部分时间放在卢瓦尔河谷，除了我们大概要拿出3天左右看各种城堡，因为每个城堡都不一样，有一些您可以进到里面好好逛，有一些您可以看看外观，甚至像刚才提到的我们可以坐热气球看整个城堡的一个全貌，所以不同玩法之后，除了逛城堡，周围还有什么特别要值得去的地方？ 其实呢这个整个卢瓦尔河谷包括这个地区或者周边地区有很多不同的这个项目。首先我们知道就是如果大家男生喜欢赛车的话，其实有一个勒芒的24小时耐力赛也是每年非常有名的，就有点像 F1 的这种感觉似的。然后这个地方也是离卢瓦尔河谷很近的一个地区。那同时呢还有好多比如说带着大家就是上有老小小这种呢，也可以去一些比如说动物园啊、植物园呀、等等，这些也是非常适合在这个卢瓦尔河谷地区游玩的。那同时如果我说哎我就是想去多一点的法国，而不想说我只去巴黎和卢瓦尔河谷一地的话，其实我们还可以除了卢瓦尔河谷，那我们可能会把巴黎放3天，卢瓦尔河谷放2天。那其实因为法国是交通非常方便的，这个火车是很近的，所以我们完全是说可以我们用半天的时间去其他城市，比如说我们可以到法国南部，然后或者冬天那我们看完城堡之后我们可以去滑雪。对，因为现在是已经是开在法国已经是开始雪季了，所以其实不光是说我可以看城堡，因为好多人是说哎可能就滑雪并不是说我希望在那儿待很久，那我只是说一个娱乐项目而已，那所以其实我们可以选择2-3天去法国阿尔卑斯山滑雪是非常好的选择。 组合一下。 对，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会把这个行程会更丰富一些。那同时现在法国的这个出签率和这个签证的这个时间也是非常快的，48小时。 这个我确实本来也想问来着，因为说实话就是申根签证里面法国一是最快，二是手续相对简便。 对，其实因为在法国就是从2015年开始，那法国是在很多很多地方，因为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就是签欧盟是需要如果第一次的话是需要那个有这个生物识别的，所以就是我们俗话说的指纹识别，所以说因为我们很多以前比如说像华东华北地区的这些他会到上海或者到北京或者大城市去采集指纹，但是现在不用了，就是现在在全中国有20多家这个签证中心都是可以帮你去采集指纹的。对， 所以这个是办签证手续越来越便 捷，是非常方便，而且是几乎就是送进去之后的48小时是可以出签的。 但这材料一定要真实啊！ 对，真实，而且必须是就是包括你的比如说保险呐、然后包括你的机票啊等等这些，一定要就是到提前都准备好了。 保险一定要买，我最近发现还是一个蛮赚钱的。 对，其实确实是有用的，比如说有一些就是不定性的因素去延误啊或者是行李啊等等，这些还是有用的。 非常有用。而且现在就是法国应该是申根签证里面给的有效期相对是最长的， 对，而且出签率比较高的， 而且未来如果您持续签法国的话， 就是 有可能申请到的多次往返的几率是最高 的。其实就是从 几天到三个月到一年，半年、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的都有。 嗯， 而且现在好多周边的朋友啊什么的这些，哎，说啊，我前两天获得了五年的法国多次 签证。对，我就听说过了。 对，然后其实这个就是，如果你是真的有需要经常去欧洲或者经常去法国的话，那法国这个签证还是很方便的。 对， 嗯， 因为申根签证就是其他国家真的没有法国那么容易，而且是手续方便，也是最简便的一个。 对，而且真的是到了法国，大家不用觉得就是有任何的顾虑，真的是从你上。从首都机场上了飞机，或者说从中国的任意一个机场上了飞机之后，你到了法国，哪怕到了马赛啊、里昂啊、巴黎啊这种所有的机场，其实都是很，就是不用去考虑语言问题的， 赫然的大字转机两个中文字， 对，转机或者提取行李或者出口，然后等等这些。而且现在他们几乎大的机场都会有一个 team 是团队，是为了亚洲人服务的 哦，工作团队。 对， 有的人是中国人，有的是会说中文的法国人。 对，是的，就是说没有任何问题是顾虑，说比如说我找不到地方啦，我有任何的问题是完全是可以有一些解决办法的。同时比如说我说我就在巴黎转机，那我其实巴黎机场现在是有非常方便的转机的，它有一条就是新修的一个转机的一个厅，是非常法式的，它是整个的这个厅的设计就是以法式巴黎街道、法式街道为这个主题的设计。 哦，我经过了一下， 对， 上个月刚刚。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胶囊旅馆，但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象就是一张床啊等等这些，就它这个胶囊旅馆是非常方便的。那包括比如说你可以订四个小时、两个小时、四个小时，什么半天、一天、一晚都可以，而且价格非常便宜。 哦， 就在机场里面，你都不用出去。 因为戴高乐机场是整个一个欧洲比较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机场。 是的， 嗯， 因为有些去比如说南美啊等等这些，然后或者是去其他国家的呢，都会在巴黎机场转机，所以说你转机的时候会提前预定这个机场或者订休息室啊等等，这些都是非常便捷的。 嗯 嗯， 所以呢是马上就冬天就来了，而且呢很多人就开始设计这个元旦啊春节的假期了。目前比较适合的玩法应该是刚才这个卢瓦尔河谷，应该是它比较和谁都可以搭在一起的。 对，然后包括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吧，刚刚双十一，马上就买机票，买完机票呢就是赶上了欧洲的圣诞节。那圣诞节是欧洲其实是会装饰非常隆重的，苗山刚刚有提到比如说有圣诞市场，那它其实就是像我们的春节一样，那它整个的街道都会张灯结彩，然后包括他在圣诞的时候会有一些圣诞的活动，然后圣诞的表演，然后圣诞的烟花，然后比如说埃菲尔铁塔它会有亮灯啊，然后 整点的时候 对整点会有亮灯，然后同时会有烟花。那同时马上就是新年，新年他们也会有一些节庆的活动。 嗯， 那新年之后就马上赶到了买买买打折季了， 就感觉从这个月开始我就不能在国内了我要持续的想去。 对，就是买买买就开始就是圣诞节之后就马上会打折季了，打折季之后就赶上我们春节了。春节之后，春节的这个期间是在欧洲包括就是法国很多大城市是会对有亚洲游客专门的这种特别的优惠。 都知道我们过年了，都出来了，对吧？ 是的， 而且您购物的时候不用担心，在法国退税是最早非常便捷的。 对，然后包括我们现在可以退到微信里，退到支付宝里。对，然后包括我们现在可以微信支付，然后可以支付宝支付，然后用银联卡还会有更多的其他的特别的优惠。所以说其实在法国就是你只要是有想法你就可以出法 有想法是法国的法 对， 反正我觉得如果您在今年的年假还没有用完的话哈，抓紧这个时间，尤其现在是一个购物季的好时候，抄底一些机票。而且说实话冬天相对的旅游来说是一个相对淡季的时候哈。 对，其实因为巴黎人可能就是或者说其他法国人会去选择滑雪呀，或者会去选择海边呐等等这些，但是其实我们这个季节去欧洲来说也是跟让我们感受到和我们国内的这个旅游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只有这个季节他们才有这种过年和圣诞节的气氛。 嗯， 只有这个季节他们才能有那种比如说真正的这种滑雪季啊，让真正能感受到当地生活的 冬天的味道，是吧？ 是的。 所以呢如果像我们刚才说的您还有一些假的话，不如就在这个年底之前把它用掉。 对，而且要计划一下未来的旅行。 对，有想法，法是法国的法。 对，然后我们就出发 对，然后最后再给我们两个安全提示吧。